命偶风云会，印谈雨露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准时埋位收听风云快讯。多谢各位嘅支持，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我哋都系非常之欢迎各位嘅加入嘅。咁而家 Donald Trump 咧上台咧一个半月以来咧，就系咧改变咗整个西方吓国际啊个政治气候嘅生态，就系咧所谓嘅右翼咧系大反攻，咁咧极左啊嗰啲意识形态咧就一时咧就硬旗收鼓。嗱呢啲咧就咩叫叱咤风云咧？呢啲就叫叱咤风云啦。咁 Donald Trump 一个人再加个副总统，初生之犊不畏虎啊！嘅反之，另外咧，阿卢比奥咧就低调少少，另外再加马斯克咧，就三十几个人咧就一手咧系扭转咗，短短个半月啊，就扭转咗咧长达十年或以上嘅西方嗰个自由主义啊、左翼啊嗰、那个咧主导啊全球政治文化嘅局面。最新的發展就是因為我們看看法國，我們看因為 Donald Trump 的問題，所以令到英國的維新黨 Nigel Farage 法拉治，他在英國的民望大升，而德國的另類選擇黨亦都在最近這一次的總理大選得票大有進帳，而法國另一個是光譜相似，就被指為極右的一個國民聯盟的女領袖马连勒庞 Marine Le Pen， 咁咧就本来啊，佢出选咧呢个法国总统咧，今次亦都系得益自呢个气候咧，系大为咧系声势咧系好涨嘅。咁但系呢个咧法国啊马克龙政府吓系折股啦，就吸收咗咧美过去四年拜登咧系用司法嘅方式企图打沉Donald Trump 嘅手法，咁咧。美国嗰个联邦法院司法部喐Donald Trump 唔俾佢出嚟咧就失败 ，Donald Trump 就出咗嚟啦。于是法国照板主管咧就暂时成功，就法国法院咧星期一吓针对呢个 Le Pen 滥用欧洲议会经费案判决，判处佢咧五年内不得参选公职，禁令即时生效。呢五年内不但咧系不得参加公职，而且咧系触犯刑事法，本来咧系同时咧系判处四年监禁，之但系咧就无需入狱服刑，其中两年咧就缓刑，另外两年咧就要佩戴电子脚环咧就家居监禁，咁呢个地位咧都系刑事罪犯噶啦，可以讲咧系名誉扫地。除咗马连勒庞咧，仲有其他九个啊，计埋佢落在内啊。我九个呢个国民联盟嘅政治人物咧，系一齐定罪吓。咁佢哋嘅罪名系咩咧？就系用欧洲议会啊议员嘅经费啊，然后雇佣咧，实际上系俾自己呢个为自己党啊工作嘅助理。法院估计呢个计划咧，涉及金额咧系都高达290,000欧罗啊，即系差唔多200几万港币啊，2000几万港币啊。除咗勒庞之外，所有涉案嘅其他国民联盟的官员就禁止参选公职，主审法官强调即使上诉那个禁选令亦即生效，很明显这个是即时的判决，即可见法国整个左派那个政治势力是很害怕和很急的。那你说法律方面，他用了欧盟那个议会议员的经费是来到回他们国民联盟里面的这个有没有犯法呢？当时的香港立法会呢，利用薪酬之外的津贴请回党内自己有做助理，就完全不犯法。欧洲议会是不是有这样的法例呢？就不知道。这个是要有心人学术界继续去发掘。但明显就法国政府如果你这样判呢，就当然是事出有据。同时呢，那个政治判决就是你明明话佢犯咗法就应该判佢坐监，如果你判佢坐监咧，就会变将佢捧成为法国右翼民族主义嘅昂山素姬，一定刺激到咧更多支持佢嘅人咧就上街，所以咧就中间落墨，就咧禁选咧就已经达到目的啦，目的都系想你下一届冇得做啫。嗱，但系起一个乜嘢嘅反作用咧，而家都未知，因为而家法国咧，法国嘅政治咧 是跟其他欧洲国家不同的。它是一个呢是二百几年来可以说基本上都是左翼占主流的国家。因为它1789年爆发过一场历史性的法国大革命。法国大革命是赋予它法国国旗自由平等博爱人权宣言讲到是人生为平等。这个是二百年来是法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和年轻人是坚决的信仰的。咁所以当然中间呢係有个右翼嘅政党，例如戴高乐，戴高乐佢啲中间偏右啦，又或者呢70年代中嘅呢个叫戴斯提堂叫右名叫 Shiska， 係咪嗰啲呢係偏右㗎啦。之但到后来就呢个米特朗社会党跟住落嚟嗰啲都係左右搏击嘅时候呢，到关键嘅时候法国嘅选民特别年轻人同知识分子投票囉。左右之争佢哋一定呢係投俾左派。咁但係左派你知道近二十年呢搞到烏里丹道奥朗德乃至到呢而家马克龙，马克龙其实当然就唔系社会党啦。之但呢中间偏右呢都已经呢系唔够力。点解？因为成个法国伊斯兰化好紧要。法国嘅人口呢大约系6000多万。之但系佢嗰个伊斯兰嘅人口呢系已经高达呢系400多500万。好快呢到2030年呢据统计呢法国的阿拉伯伊斯兰人口呢就占总人口的一成。嚟呢去到巴黎好多嘅游客嘅旺区蒙马特山嗰条登山梯嘅两边就企满晒呢係非洲前殖民地同埋阿拉伯裔嘅移民。当然阿拉伯裔嘅移民呢喺100几十年来对法国有贡献嘅呢亦都係有好多嘅。例如话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北非啊独立啊，嗰三个前法国殖民地咧，特尼西亚、尼日利亚同埋摩洛哥，首先佢哋唔系激进嘅伊斯兰主义嘅国家，佢哋喺地中海嘅南岸，系长期受到法国文化嘅熏陶。呢三个国家嗰个伊斯兰嗰个文化咧，就唔同啊，嗰啲伊朗啊、也门啊嗰啲咧激进嘅伊斯兰国啊、拉登啊嗰啲。咁但係呢啲咁嘅国家喺独立之后，佢有一班呢係比较恋籍同埋侵犯嘅一啲官员就同埋嗰啲公务员就移民咗去法国。呢个係50年代之后嘅事。咁其中有好多呢都投入咗法国嘅专业，成为工程师作家咁呢都大不乏人。咁所以法国其实20年来喺战后50、60年代对个少数族裔嘅政策呢就几成功嘅，因为佢嗰个伊斯兰人口系来自北非，而英国嗰啲伊斯兰人口咧系来自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喺南亚嗰边咧，那个伊斯兰教咧就可以系可能咧，唔系可能啊，直情系有激进势力嗰个渗透。所以因为呢20年伊斯兰化喺中东同埋非洲自己嗰个变种咧，就搞到咧。好多呢就走入嚟法国同埋有偷渡去欧洲嗰啲伊斯兰同埋非洲嘅移民呢就变咗激进分子。同埋佢哋呢唔肯做嘢。加埋加入咗全球化嘅体制。你躺平佢又躺平。伸大手板呢就攞社会福利。偏偏法国呢係战后呢係好崇尚社会福利嘅国家。就搞到呢法国政府嘅社会福利嘅开支呢债台高筑。之但係呢今次勒庞呢佢嗰、那个政纲咧都唔系话纯粹系排斥呢个有色人种嘅移民嘅，佢仲有一套咧综合嘅经济嘅政策例如有啲政策系啱嘅，例如佢坚决反对法国政府咧几十年来，原来咧有一条法例规定，法国政府可以用零嘅利息咧系向法国嘅国家银行嗰度咧系无限贷款嘅，借咗啲钱咧咪用嚟派福利咯，加呢个医疗啊。教育嗰啲全部免费咯，但系零利息喎，咁变咗咧，法国咧个政府咧系孭嗰个债咧系好重嘅，逐啲还就永远长命债咧就还唔晒，所以马连勒庞咧就宣布佢一上台咧就废除呢样嘢。第二就系佢主张咧系将银行、金融业呢两样嘢里边咧分家，即系将零售银行同埋投资银行咧呢两样嘢不能够咧系混淆。因为投资银行呢是做埋对企业嗰啲玩利息嗰啲咁嘅贷款 是同嘅小市民啦、啊，同埋小生意人啦、啊，借錢係嚟到做生意或者按揭買樓係無關。咁正因為喺克林頓之後，成個美國華爾街嘅金融界咧就已經係投資銀行 merchant banking 同埋零售銀行 retail banking 咧係合二為一，所以先搞到咧2007年嗰場咧金融海嘯。而咧馬連納旁就認為法國唔應該跟隨咁嘅潮流。咁、啊、所以另外呢佢先係话对于呢个社会福利、啊、一定只能够派俾呢任何移民里面其中最少父母其中最少一方系法国人先至可以呢攞社会福利。而家法国就唔系嘅。就算呢你系难民啊嚟到呢度呢就算你父母啊啲細路仔父母唔系未系法国公民呢都可以得到免费教育嗰細路仔免费医疗同免费房屋。咁、啊、所以呢勒庞喺呢方面呢亦都可以讲为有一个法国版嘅女性嘅 Donald Trump 咁嘅形象嘅色彩。咁但係对于法国嚟讲呢觉得呢好多嘅主流呢啲民意嘅左派觉得大逆不道同埋呢不能接受。咁今次呢就使嘅横手可以讲下少少啦。就呢又令到呢个勒庞呢係冇得选。嗱冇得选嘅话係咪等于马克龙喺下次大选嗰度有着数呢或者佢嘅嗰边嘅阵营係可以呢是继续掌权呢我觉得就不是。因为现在整个世界包括欧洲的生态呢已经起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是不是鲍先 生今次呢当然是绝对是政治的判决啦。因为马连纳庞呢在未来的法国总统大选呢绝对有机会是赢得成为总统的。因为看回上一届他和马克龙的对决呢他第一次呢突破了这个国民联盟咧嘅得票率系达到 41.46%， 咁但系咧马克龙咧都只不过系 58.54% 啫，即系中间咧相差10%+。咁而根据咧，其实近年啊，特别系马克龙咧嗰个政治上嘅表现啊、民望嘅低劣啊，同埋咧嗰种被誉为法国政治史上最差嘅总统咧，其实马连纳庞咧如果出选咧，基本上就系可以咧问鼎呢个总统嘅宝座。咁今次呢其实成个判决嘅目的呢就係令到佢唔参选。判刑呢係模棱两可又缓刑又要戴脚镣。咁於是乎呢其实马连纳庞呢而家係进行上诉。但上诉期间呢呢、这个唔俾佢参与公职同埋总统竞选呢、这个限制依然生效。咁呢点呢就令到佢即係好不满同埋呢啲支持者呢就觉得成件事呢根本就係一个政治行为。咁如果我哋要知道呢个马连纳庞嗰个点解今次会突然间会遭受到咁嘅对待同埋佢个崛起呢其实要数返去上世纪80年代即係佢阿爸老纳庞嘅故事。因为老纳庞呢就係阿 Donald Trump 嘅偶像嚟嘅。Donald Trump 曾经开名呢讲过佢係好尊重即係尊敬呢个咁嘅老人家。而且佢嘅美国优先嘅主义呢其实有大可能咧係來自呢位老納旁，因為當時呢80年代咧，成個歐洲啊，而且法國好似你阿陶生你所講，根本係左翼係主導嘅，自由主義咧係泛濫嘅，成個歐盟咧就一體化嘅，個趨勢係咁樣，呢個係大嘅方向。但係當時嘅老納旁咧已經提出類似 Donald Trump 咁嘅立場，就係鎖國啊，唔俾移民啊，反墮胎啊，反同性戀啊，呢啲其實當時咧喺法國咧。是好另类同埋好骑呢嘅比喺嗰啲普遍嘅知识分子眼中。所以佢阿老纳庞咁多届出嚟竞选呢都系陪跑。嗰、那个得票率呢都系徘徊喺个位数字或者系勉勉强强可能到 10% 左右。全部系不成气候。咁所以后来呢佢就去到应该系2007年呢就将嗰、那个呢、这个咁嘅国民阵线啊，嗰时叫做啊，后来改咗佢民族阵线，跟住后来改国民联盟，就交棒俾咗个女，而家嘅马连纳庞，所以佢系继承紧佢阿爸嘅一个咁嘅 legacy 啦，个祖业啦。但系戏剧性嘅系咧，佢继任咗之后，佢又冇佢阿爸行得咁尽，佢好多政策上面调转咧，佢仲指责佢阿爸咧时太过咧极右啊， 系个极右， 系啊，甚至将个阿爸咧开除咗出党，所以咧妇女又反目啦。咁呢一點呢我唔知道係咪令到佢個支持率呢亦都會吸納咗一啲比較中間靠左或者中間靠右嘅人。咁於是乎呢 佢嘅民意同埋支持咧突破咗嗰個上頭先我講上一屆嘅40%，令到佢咧有機會問鼎，再加埋咧阿 Donald Trump 上台之後咧，全球嘅右翼就抬頭，重新去審視翻過去幾十年來咧呢啲極左嘅危害，於是乎咧再加埋阿麥克龍咁廢，天時地利人和，呢、這個馬連納旁咧如果出嚟選咧，差唔多係贏硬噶啦。所以今次咧，令到佢唔參選，就算你唔係啊，都我都當你係啊，就係、是、目的就係令到佢咧唔能夠可以做到法國總統。嗱、呢件事咧，就而家先至係啱啱開始，唔知道會唔會觸及到咧其他歐洲國家嘅右翼咧嗰個反應。咁因為都有各有支持者，譬如匈牙利啊、意大利嘅總理啊，都出聲咧就撐呢位馬連納旁。咁啊 ，Donald Trump 未出聲，但馬斯克出咗聲，就指責咧歐洲嗰啲咁嘅政府咧，選舉唔贏就用司法制度咧嚟去對付異己。嗱，依件事咧就啱啱燒嘅咋，唔知會燒到咩地步啊，唐生？ 呢個你睇下馬斯克同埋 Donald Trump 會唔會出聲咯？啊，呢個馬連納旁嘅老豆咧就係、是、比較就更加有啲，咁佢甚至佢嗰時嘅立場有反猶太人啊嗰、那個色彩，同埋咧反同性戀，同埋堅決主張恢復斷頭台嘅死刑。咁而家咧，千禧之後佢個女咧，就一定要有一個更加溫和同埋人性嘅面貌出現。主要咧就係、是、爭取中間偏右嘅法國選民，即、就、係、是、搶阿馬克龍嗰邊嘅選票。所以咧，佢唔可以咧係咁極端。所以咧，佢曾經講過嚇，佢話佢唔係話仇視啊法國嘅嗰啲新移民，而係佢覺得伊斯蘭呢個文化經過幾十年嚇喺法國啊嗰個實驗嗰、那個表現係冇辦法咧。是真正融汇入法国以罗马天主教为主体的文化，还有加上罪案飙升、失业率等等，还有造成公共服务、公屋、医院、社会福利那个重担，因为现在法国确实是没有钱嘛，这个跟美国一样，我都搞到破产了，借到法国政府债台高筑，法国人那个嗰、那個天性係中意悠閒自由啫，係嘛？浪漫咧，你攞咗個牌啊，因為你個品味好優越啊嘛，但係唔可以長期咁樣落去，係嘛？咁所以咧，呢樣嘢咧就慢慢咧，佢個主張慢慢咧喺法國嘅中間派裏邊嗰啲沉默大多數咧就越嚟越認同啦，係嘛？咁而佢嘅主張喺企業請人嗰方面，如果法國人同埋外來移民都擁有同樣嘅文憑學歷嘅話，公司必定要优先雇佣法国人，除非你证明外国的申请人佢更加有效率，先至能够例外雇佣。嗱，中间咧就变咗你请人个过程会多好多官司啊，好多嘅争议，呢啲咧佢就唔理你噶啦，系嘛？咁咧佢就提倡咧贸易保护主义，反对全球化啊，因为咧就全球化咧系佢认为系造成今日欧洲同埋法国贫富悬殊啊，吓嗰个咧元凶啊嗰个。那个原因。另外呢，他主张呢能源独立，支持水力发电，并且呢长期为目标呢逐步呢是去核能化。咁呢就他提议呢在2022年起呢就他反对风力发电，就唔再在海洋同埋陆地呢是建呢啲咁嘅风车风力发电机。咁呢就他嗰、那个巴黎气候协定里面呢亦都是投弃权在2016年。只不过呢他知道这方面来讲如果是这样，那个能源是怎样呢？跟着2019年呢就对 Donald Trump 呢是带领美国退出巴黎气候协议，他又说觉得遗憾。那这些他在个右翼的光谱里面呢在度度緊位，揾緊那些呢是比较中立那些这样的选民的。尤其是现在整个气候改变呢是对他呢是非常之有利的。咁另外佢又觉得呢要退出神根公约。係咪？咁当然呢佢就想其实就係脱离欧盟㗎啦。佢主张呢就呢就法国就脱离欧盟与否呢就全民公投。啲大同时呢佢又想保留返欧元㗎，係咪？咁所以呢佢有时呢有啲嘅政策呢都係未曾嗰、那个立场係咁坚定。佢同 Donald Trump 一样，就是认为战时的世贸组织是废的，要提出改革，要将法国脱离北约和美国的势力范围，即是说要建立自独立的力量，这些跟早年的戴高乐都是一样。好了，俄罗斯那里就起争议的，他是支持和俄罗斯建立一种特殊伙伴关系， 佢而且承認烏克蘭咧嚇係一個咧啊問題係嘛？咁咧俄羅斯咧佢認為可以成為法國嘅盟友，而且北約應該同俄羅斯建立更緊密嘅關係。嗱，呢個長遠嘅戰略咧係最啱 Donald Trump 聽嘅。咁至於中國嘅方面咧，佢就認為應該加強喺印太地區咧係對抗中國嘅擴張。啊，但係咧佢亦都批評中國啊嗰種嚇遮住全球化自由貿易咧係上車咧，係然後用一帶一路咧嗰個經濟實力向外擴張咧，就必須咧係予以抑制，係咪？咁咧，所以咧，阿勒龐咧，其實啊，你再話指控佢種族主義咧，就二十年來佢兩父女都係俾人咁講噶啦。講到而家咧，啲人都麻木啊，啊，即係等於你講一啲唔同意見，對一啲唔同意見嘅人，啊，例如話對於難民政策啊、伊斯蘭化有啲不同嘅立場，你話佢人渣法西斯啊，你不斷講咧係冇用嘅。咁所以勒龐咧而家就係否認佢自己有排外心理，佢認為佢自己先至係理性同埋中立，係咪啊？咁咧就喺大約15年前，勒龐喺里昂咧舉行一次演講，佢就提起第二次世界大戰咧德國對法國嘅佔領。嗱，呢個當然佢係一個愛國者啦。啊，佢話咧不能夠咧忘記呢場屈辱啦。他就将德国占领法国的历史呢是比喻为今日。因为法国越来越多的阿拉伯穆斯林的移民，所以他们呢要聚埋在街头那里集会，同埋呢是曾经向一些大城市马赛啊巴黎的警方呢是申请封锁两条街或者半条街，是不俾啲车入做咩，他们拿来呢是做祈祷崇拜。于是勒庞呢曾经讲过，呢種咁嘅佔領街道啊，你人多勢眾咧，喺呢度拜清真、拜阿拉咧，呢個咧係同當年嘅納粹佔領咧係性質一樣，係嘛？咁咧又引起咧一場好大嘅風波。咁事後勒龐咧就話：我冇講錯，呢個咧係我對法國啊嗰個局勢同埋人口政策個深層憂慮之下，深思熟慮，我發表嘅一種譬喻，係嘛？咁呢件事呢個言論啊，一路打俾人告啊，话佢系仲挑动种族仇恨啊，煽动呢样嗰样。结果咧，去到里昂嘅法庭咧，喺5年之后，即系2015年咧，系判佢冇罪。嗱，所以而家成个法国咧，我哋睇到法国南部咧就偏向于嗰啲酒庄啊、啊蒙地卡罗嗰啲有钱人嘅地方，其实个个心里边咧都系支持勒庞嘅。法国嘅北部嘅大市以巴黎为中心咧，就系咧左翼嘅。咁咧，呢个同英国一样。英国的伦敦大城市，第二大城市曼彻斯特或者伯明翰，这些呢都 是比较倾向支持这个左翼，但是乡下的那些呢，乡间那些呢就是比较右了。所以呢就马连勒庞上了台之后，就将他老豆那时的反犹主义 这些呢就将他剔除出政纲，就说自己已经不再激进了。但是呢而家法國個媒體咧就同美國嘅左翼媒體一樣，以《世界報》為首咧，嗰啲自由派啊，嚇嗰啲媒體咧係杯葛唔報道佢嘅拉票同埋選舉。呢個喺2017年啊嗰陣時嘅選舉嗰陣時啊，就抵制。咁呢個咧亦都係咧係引起一啲爭議。咁你法國唔係言論自由嘅咩？點解你咁驚咧？係嘛？啊，佢冇一個咧呢個啊宣揚政綱啊係嗰個權利嘅咩？係嘛？咁咧，所以咧，即系马连勒庞咧，就试过咧，2017年啊，之前啊，嗰两年咧，就系佢喺嗰个网络度散播，即系唔系话散播啊，系广发嗰啲咧伊斯兰恐怖分子啊，拉咗嗰啲人质啊，嗰阵时奥巴马时代啊，就拉咗嗰啲人质咧，叫佢哋跪低着住嗰啲橙色衫斩头嗰啲残酷嘅镜头。其实呢啲咧画面嗰阵时喺奥巴马嗰两任咧系特别盛行嘅，人人都睇过嘅。咁马连勒庞咧，就喺佢嗰个社交媒体嗰度广为传播，嚟到你验证指出伊斯兰化扩大化同埋激进化之后咧，对欧洲嘅危害。咁咧呢个咁嘅行为咧，当时啊亦都俾咧啊法国欧洲议会啊就咧话觉得佢喺度咧系散播仇恨，啊就解除佢马连勒庞嘅司法豁免权，就令到法国刚当时啊2017年啊。啊！嗰阵时，嗰、那个总统系边个？2017年系奥朗德，唔系奥朗德之后啊，萨科齐定系边个？唔记得咗，就调查佢嗰个行为啦。所以咧，嗱，而家嗰个生态咧就转啦。 但是法国这个国家十九世纪都风起云涌，你不要忘记得国际歌都是在法国那里出现的。它是爆发过1871年的巴黎公社。它民间和知识分子那种左倾的血液是遗传的，是可以很激进。之大法国人的浪漫就会制止法国是沦为共产主义统治。它去到悬崖边它是会是自动勒住的。所以法国这个国家那种左派呢那个形体呢又同英国啊同埋美国西岸东岸嗰啲有少少唔同。但你今次嚟讲呢对于呢个马克龙嚟讲嘅一场赌博，尤其最近啊民间嘅阴谋论有人出书话佢个老婆啊系变性人啊。呢个呢对于佢出嚟下次选举呢系极之不利囉，系咪 嗱，睇返上一届总统大选呢你就知道法国人呢都系含泪投票嘅。因为当时呢年轻人嘅弃票率即系唔投票呢达到历史性的 26% 新高，而因为法国的选举是经历两轮投票，第二轮投票的时候就是勒庞对翻马克龙，所以最后马克龙都赢，就是正正你讲法国人的左派传统或者左翼的思维，他宁愿就含泪投马克龙都不比勒庞上的。所以当时那些票其实不是真真正正马克龙票来的，是真的含泪投票，是anyone but 勒庞的票，即是说呢很多中间啊或者中间偏左就是呢都是为了这个不比勒庞上就而投马克龙。所以今次呢就即真是一件呢我觉得是即法国人呢即觉得这个就即使他们是支持左翼他都觉得今次呢是难看的。因为呢如果这样去阻止勒庞去出选呢其实都是真的违反了法国嗰个自由嘅思想，因为有乜嘢你其实真係可以摆上去嗰个选举上面呢大家对决。即使最后勒庞赢咗，咁呢个都系法国嘅呢个民主嘅精神啦，系咪？但係你用一个司法嘅手段呢有啲似好似美国咁，即係 Donald Trump 上一届。 会唔系 之后你就用好多嘅联邦调查局啊又走去搜证啊，将佢啊全部希望将佢入狱啊，嚟阻止佢参选。咁而最后 Donald Trump 因为嗱能够排除万难，最后就夺得呢个总统嘅宝座。咁呢个咧就变成法国而家就可能真系叫做见到个例子，唔俾阿勒庞咧有机会出选啦，因为佢惊佢变成真系女川普啊嘛。 咁所以美国点解而家川普第二任啊係俾人觉得係激进过第一任呢，因为中间嗰四年啊你嗰啲西方嗰啲左翼不断用司法同埋传媒去搞佢嘛。於是呢就激起佢一个牛顿嘅作用力同埋反作用力囉。呢、這个经历过法国大革命嘅法国人冇理由唔知㗎。点解会有恐怖时代呢就是、因为啊喺1789年攻打巴士的狱嘅7月14号法王路易十四呢是调动军队和大炮在巴士的狱那里呢是针对那些群众开火嘛。那你既然你用武力是去阻内外的民意，跟着那个国王呢和他那个皇后玛丽安东尼呢就屡通澳国嘛，就叫欧洲的皇室派军队是来到呢是歼灭这个革命政权嘛。你既然是这样你做初一他就做十五咯。毛泽东话嘛，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你那个压迫力越大导致 Donald Trump 第二任那个反抗力呢是那个力度是更加呢可以讲话是激进一点。所以现在呢美国呢就面对这样的问题， Donald Trump 第二任的变种你现在当它是变种到底是什么因素促成的呢，这些就是你现在呢你现在你去打去围剿这个马连勒庞用这样的方式呢，你亦都系埋咗马连勒庞及其右翼嘅势力，一旦可以卷土重来，佢系会用断头台或者类似更激进嘅方式嚟到咧，系报仇嘅。所以咧，法国人你今次咧，嗱，佢系一个民主嘅一个典范嚟嘅，英国系一个典范，法国系一个典范嚟嘅。法国嘅总统大选投两轮票，好多人咧就会俾勒庞咧第一轮咧系入围。然后到最尾两个对决的时候呢第二轮呢先要将右嗰个呢是踢出局。今次你嘅索性呢是唔俾佢入围。咁呢我相信马连勒庞呢会搵代理人呢是去出征。这个呢无缘无了嘅呢件事。好啦，今日时间差唔多啦。多谢各位收听。风云快讯，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好，多谢大家，下一集再见。 你都知啦，而家香港